惊喜和喜。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傍晚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个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的问答，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可以听到，提问的都是我们的听友生活中发生的各种恋爱、婚姻、情感关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通过微信或者微博的方式留给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和大家讨论。您的生活中如果也有这样的一些情感问题，想参与一档广播节目，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您也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在新浪微博中给我留言。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播出，您可以收听 FM107.3 AM1026， 这是我们北京城市广播的广播播出频率。如果您想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灵活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通过下载一些手机客户端 APP 找到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听听 FM 这样的手机客户端，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那么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好，韩老师，一位女士向咱们提问哈，她今年36岁，之前呢有过2次婚姻，第一次婚姻呢是她23岁那一年，她说那一年啊自己这个大学刚毕业，稀里糊涂的当时呢就被家里边一个父亲的战友这个两个这个他父亲和那位战友哈，两个老人一撮合啊，两个家长一撮合，结果呢他说稀里糊涂的和对方的儿子见了面啊，然后很快就结婚了。那么结婚以后呢才发现这个对方就是这个他的第一任丈夫哈有很多的问题，他的第一任丈夫酗酒。而且第一任丈夫呢基本上是属于3天2头不着家的。那么他说幸好当时没有孩子，大概在25岁之前呢就离异了。那么第二次婚姻呢，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比较谨慎了，我是在30岁那一年结的婚。30岁那一年他说挺不容易的碰上了一个当时认为可以结婚的人哈。他说那个第二任丈夫呢31岁。他说结了婚之后呢才发现第二任丈夫和自己基本上婚后无话可说。大家呢好像在一起彼此都没有什么感觉。他说想一想，当时就是觉得到那个年龄彼此都是需要一个丈夫或者一个妻子这样的角色哈，所以才走入了婚姻。进入了婚姻之后才觉得那个结婚怎么过得就那么没有意思啊，日子过得好没劲啊。他说幸好我觉得我又是没有要孩子， 因为我已经预感到我们过不长，两年之后呢就离异了。那是32岁哈，他就离异了。他说我现在36岁，我现在就有一种感觉，这个慢慢的哈，我就开始否定我自己。过去呢，我总是觉得那两人丈夫找的都不对，没有爱情，所以在一起啊，其实过得并不好。他说其实现在呢，我会觉得没有爱情也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找一个能和自己聊得来啊，大家在生活当中还能够有一致性，另外一个顾家的善良的人就可以了。他说因为啊，在这4年当中我一直在寻找爱情，我会发现爱情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其实是很难找到的。比如说我找到了一些人，刚刚开始2-3个月彼此都以为彼此遇到了爱情，但是2-3个月之后就会觉得挺没劲的，哪有什么真的爱情啊，无非就是一些激情啊。他说我就想知道哈，这个是不是其实大多数人遇到的都是激情，真正遇到爱情能是什么感觉呢？如果抛开爱情的话，找一个善良的能合得来的人在一起不就可以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选择面是不是就更大一些呢？所以我想知道的是，不再考虑要什么爱情不爱情，去找一个合适的人就好了，对吗？ 我觉得他可能这两次婚姻的这个失败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什么明显特点？就是他都是碍于外在的因素。比如说第一次呢，是因为父母亲都认识，尤其他的父亲跟那个人是战友，这因为这个外在的原因促成了他的一段婚姻，一段姻缘，结果很快就结束了，因为他不了解那个人。那第二次呢，是因为他觉得年龄大了我三十了，我找一个人，然后呢碍于这样一个外在因素又结了，实际上还是结束了，无疾而终。其实我觉得他的两次的失败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他没有关注到自己内在的需求。我到底，他倒是也说了一个内在需求，说我要寻找爱情。是吧？这好像是自己内在需求，但是这种内在需求，他刚才有说到，在微信里面说到这个好像很奢侈， 对， 根本得不到啊。那我之所以这样说呢，就是说他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内在的需求是什么。他当然也退了一步，说我再找一个比较生活化的，这个人就要善良，这样聊得来，这个日子就可以过下去了。但是呢，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想法的话，他心里面仍有不甘心，他又觉得爱情还是很好的，然后只不过我没有条件要，现在我已经36了。我没有条件要的，那我退而求其次，我就要这样一个人，好吧？但实际上，如果他要是抱着这个心态走入婚姻的话，他就会发现，这婚姻仍然是没有味道的。 对。 时间长仍然觉得这是没有味道的。 对。 而且他现在终于把方向指向自己，他就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一直在自己否定我自己，我自己不行，甚至他以后会归结到，因为我年龄大了，然后我就只好怎么样了。所以这些都是跟这个外在因素关系不是太大。一定要关注到自己内在需求到底是什么。你36岁了，照样也可以找一段可以。我们说真正的爱情并不是人间烟火的。就完全的柏拉图式的那样一种纯精神之恋 对。 跟自己的生活世俗的生活完全不接壤，那不行。我觉得咱们看好多电影当中，神仙也羡慕人间的生活，就是说这种生活并不见得它是相互排斥的，是不是？而且就是说两者之间可以，我们说通俗的可以打个折不见得非要说我一定要用纯粹的爱情，也要有一些这个非常接地气的生活，这两者一定要融在一块融得非常好。我觉得有的时候它未必融得那么好。 在这种 心态下，你才能够去经营一份感情。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对爱情有一些误解。 对。 我们觉得爱情就好似是我们刚刚相识的时候那个电光火石那样的激情一样。 对。 我们是觉得哎呀，爱情就是这个朝思暮想，茶饭不思，辗转反侧。那我们会觉得这个有他就够了，我们以为那就叫爱情。 对。 就是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如果我对一个人没有这种感觉，那就不叫爱情啊。 对。 但是这种感觉就像这位女士所形容的那样，它多一半会出现在两个人刚刚相识的时候，也是有激情的状态里，它并不见得就是我们向往的那种爱情，就是我们真正应该拥有的爱情。但是爱情到底是什么，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 又是一个特复杂的东西。 爱情的这个主题呢，其实呢在我原来我遇到一个老师，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书，他专门开了一堂课。 嗯， 这个课的名字就叫爱情心理学。 嗯， 而且是讲一个学期的。 嗯嗯， 他不是讲一次两次的，即便如此他说仍然说不清楚。啊，所以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跟人的主观的体验，跟你主观的看法关系很大，你对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嗯， 因为这跟穿鞋一样，并不见得别人合脚的鞋穿在你的脚上也合脚，它其实是那样一种感受，所以说它才有千差万别，很个性化。 嗯， 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呢，无论你年龄有多大，那么我相信仍然可以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就是说自己不是那么完美的，然后呢我在找人跟人相处的时候，那个人可能比如说他说到第二段婚姻的时候，就跟那个人好像无话可聊，那为什么无话可聊呢？ 嗯， 啊，就是说你跟他你找找原因，第一个是因为你父母亲的这种安排促成的，你对那个人可能不太了解，婚后才知道那个人酗酒。 嗯， 啊，但是我觉得从他的判断来讲，那个人酗酒按说他提出来离婚，那个人就给他离了，就说明那个人也并不是那种我们所说的那种那么严重的那种非常病态的那种状态。如果是那样的人，他会死缠烂打的，就跟你这个婚姻会不清不楚的一直在纠缠你。 嗯， 但是好像那个人也没有到这种程度。第二段婚姻当中呢，也不知道是什么，他也没有具体去讲到底什么原因你跟这人认识的。 嗯， 你为什么选择了他，你找到这些原因的话呢，对你开始第三段感情才会有帮助。 嗯， 你才会避开那些雷区啊，找到真正自己想要的那样一种状态。 我们对爱情不必抱以不切实际的那些想象，但是我们如果在生活中，有些人会认为找个谁都一样，善良的，大家能聊聊天说说话的就好了，那也不对， 对， 是吧？我相信前两任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未见得是坏人，那么下面再找的人也可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对， 但是究竟什么样的人我们愿意和他过下去，那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内心的需求是什么。 对， 如果我们只是说找一个合适的人，但是我们没有考虑到情感，其实那个关系还是很脆弱的。 对， 我是觉得人只有了爱，只有了情感之后，你可能会更包容，你可能也会更努力，你也会愿意为这份关系付出更多。 对， 而且你也不会抱怨这份关系，或者说抱怨的会少一点。 是，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面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和男朋友关系很好，我们两个人呢现在谈恋爱也快一年的时间了，没有结婚是因为现在我们在考虑，比如说他正在创业的艰难时期，那么度过了这个时期我们再结婚，他也不愿意为结婚啊生宝宝而分心哈。现在是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跟我商量想用我的名字办两张信用卡，那么信用卡呢他当然有用，因为他自己名下已经好像不能够再办信用卡了，所以他觉得用我的办更方便一些，那么也是为了有一些现金的资金的周转吧。我自己信用比较好但是我自己心里边就一下子觉得有一点点担心了，也曾听说过两个人没有结婚，那么一方使用另外一方的信用卡也有很多的问题，如果万一两个人出问题了怎么办？可是现在我们的感情又很好，眼看着是要往结婚去的，我如果不帮他的话可能显得比较见外，可是我如果帮他办了信用卡，让他用我的信用卡， 可是我自己心里又特别不踏实，所以该怎么办呢？ 哎呀，我觉得这个咱们在节目当中多次强调过，在谈恋爱期间不要发生这样一种只功利方面，就是钱财方面的这种往来。 嗯， 啊，因为这种往来呢，会把我们本来是因为感情，我们说所有的恋爱呢，都是以情感为基础的，啊，就是说这里头一旦混杂了这种钱财的这种东西的话，很容易让你的这个恋爱关系到底是以什么来维系的呢？比如说你答应他，给他以自己的名字来办这张信用卡。啊，然后接下来可能你觉得现在关系好是可以，但如果万一发生你关系不好，或者你恋爱结束了，那这个东西就风险也很大。 嗯， 是不是？啊，因为信用卡咱们知道是可以透支的，啊，然后这里面涉及到你的信用，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信用也很重要。你去将来贷款或者买房子或者消费之类的，如果你有一点信用的这个污点，或者说 对你征信出了问题，嗯， 征信我们有的时候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可笑，就是可能你的征信就是两毛钱或者几块钱，就这么一个小 东西。对对对，你可能就逾期还了几块钱，可能几块钱你忘了。 对， 信用卡 甚至几毛钱， 真有这样的事情。 对，我就遇到过这样的， 嗯， 是不是？因为这不是你能掌控的，这是另外一方人，嗯，他掌控的，而且用的是你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能拒绝就拒绝，能收回就收回。 嗯 啊，如果真的已经答应他了，啊，他已经拿到那个卡了， 嗯， 那我觉得就想办法。啊，收回， 嗯， 是吧？想办法收回。这收回的话，我觉得可以有很多的理由，啊，我觉得这个理由呢，那就看你收回的时候，你看对方的反应是什么， 嗯， 是不是？你看对方的收回，他是不是很情愿？你给他办的时候，他很迫切的让你办。办完之后呢，你假如说你举一个理由，你想收回这个卡，你看他是不是愿意？ 嗯， 如果按照对等的原则的话，你帮了他， 嗯， 你收回他，他也应该很痛快的。还给你啊， 对 啊，如果他不还给你，那因为这个卡是由你的名义办的，你想注销的话也很容易。 对， 你直接拿你身份证去银行注销一下就 OK 了。 嗯嗯， 是吧？ 对， 嗯， 虽然我们都知道大家相爱，大家能够在一起相互支持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我们也主张在一起的时候有事儿大家一起扛， 嗯， 一起来支持对方，因为毕竟我们是彼此生命中最亲近的人。但是钱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它经常是坏事儿。 我觉得如果咱们都是有个前提，如果感情好的话，可能一切都不是个问题。但是我们觉得人总是会有一点，有的不见得感情不好，就有的时候争吵啊，或者这段冷战啊等等，这些都可能会让你的关系更复杂化。 嗯，对，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如果是对方在资金上有问题，在周转上有问题，你的这个即便给他办了信用卡，那么想一想，这个就是一个有风险的过程，有可能会透支，有可能甚至会有恶意的透支， 是 等等这样一些情况，这个可能会由钱又影响到你们之间的感情。 对， 嗯， 这种事情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 非常常见。也许本来感情没有什么错，嗯，但是当你发现对方在资金上，对方的资金上出问题了，比如说恶意透支。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它影响到你的征信的时候，这就是你们感情要出矛盾的时候了。 嗯， 那所以，我们还是觉得，其实出于对两个人感情的保护，你可以让对方来理解，你不愿意两个人出现更多的矛盾，所以是不是能够避免你的信用卡给他使用？ 对， 你别说这个了，韩老师，我们之前这个遇到了几个问题，上周在做录节目的时候，我就突然也有这种感慨，好几对都是婚内出的问题。 嗯， 比如说，妻子是觉得，哎呀，我先生现在不容易，可能创业啊，可能是什么有什么情况是需要资金的，那么，从娘家拿了一些钱给丈夫了。 嗯， 也夫妻之间又没有借条，又没有凭证。对吧？老婆是觉得我是在支持我老公啊。 嗯。 那么两个人好，到最后要可能要分手，要闹得不愉快，或者要离婚的时候，你去告诉对方，你说我还从我娘家给你借了几十万块钱呢。对方说那又怎样？我没钱还。 啊，就是夫妻之间也有这个问题啊。 对， 你想一想，这个是多难过的一件事情。所以上周我们连续碰到了好几个这样的婚内出现财产争执的问题，就是婚内的财产，我们多一般都不会想到借给对方或者给对方用的时候，我们是夫妻嘛，我们还想到我们要如何如何。所以有的时候是觉得挺可悲的。 对，就大家有的时候还是。没有，为什么有的时候说亲兄弟明算账呢？是吧？原因其实就在这儿。那夫妻俩之间也是如此，就是说尽量能够保持自己的财务的独立，同时呢，可能两个人如果真的生活在一块，有公共的部分，但是呢，整体上来讲，如果保持独立的话，会让自己的情感不受这种额外这种因素的这个折磨。要不然有的时候陷在这种纠结当中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啊，另外，我觉得像这位女士她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想想看，在你她的这个朋友看来，你这个征信好像不值钱，我就用一下你的征信而已，是不是？她就没有把你的征信看作是很重要的一种东西，只不过她那边她可能用不了她的，她就用你的了，她用你的了之后呢，她仍然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就你个征信而已嘛，又不是向你借十万八万的。就直接借这个，他就没有想到你的征信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其实就是对你在你这个人的看法一样。所以我反过来呢，就是说那个人其实他对钱看得更重。 对。 你可以从这一方面来推导他对钱看得更重，他对你属于你的这些东西呢，好像只有这个重要的我拿过来。其他的我不考虑。 对。 你的感受我不考虑。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慎重一点。 好，谢谢韩老师。另外也是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哈，她说我考上了研究生，但是呢男友的这个家里人啊就是不同意我去再读研究生，她的父母呢都希望我们早点结婚早一点生孩子。我今年呢是25岁，我自己考研的时候啊确实没有跟她父母说，但我男朋友是知道的，男朋友可能一直都觉得我可能会考不上，也没有太当真，但是我真的是很努力考上了。因为要读研的这个学校呢不在我们这个城市，离我们这个城市呢还有4个小时的车程。他的父母知道以后呢就很不愿意，他的父母说他们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男朋友今年28岁了，那么他的父母呢也一直在为我们结婚做积极的准备，希望的是我们结婚尽快的有孩子。我现在就很犹豫了，我和男朋友在一起1年多快2年的时间了，感情还是不错的，他父母呢其实对我也挺好的，就是父母比较传统一点，但是我自己又特别想读书，看来他父母的态度还是很坚决的，和我谈了一次又一次，我呢始终没有确定，我只是告诉他父母说那我再想一想吧，但是我的内心真的是很想去读研，我该怎么办呢？ 很纠结的事情啊，一方面就是这个男友和父母这边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这女孩子就是自己的发展。那么从我主观我的感受来讲的话呢，还是听从自己内心的这种需要。因为你想读研啊，读研，那么而且也考上了。无论别人，你的男友或者是他的父母怎么看，但是呢你读研的这样一种决心呢看起来也很强烈。 对。 而且这个是跟你自己的幸福与否或者跟你自己将来的个人发展息息相关的。你为什么做出考研这个举动呢？肯定是跟你自己整体的人生的设计是有关系的。 对。 那这时候呢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阻碍，就是你的男朋友还有他的家人。其实这两者之间其实也不矛盾。就是说你们结了婚你在读研，这个其实不矛盾。包括在读研期间可能想生育，我觉得这个问题你看现在国家也允许，是吧，并不见得说你上学前不能生育，也不见得。所以我觉得这之间没有说必然就是走向对立的那一面。 对。 但如果你的男友和你的和他的父母亲就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了。那这个时候你就真的要想你在他们的心目当中的分量到底有多重。 我也觉得 是 对。 你现在如果你牺牲了自己说我不去考研我不去上了不去上了然后回过来，我觉得这样一种落差对你来讲也是非常不公平的，而且会埋下一个以后你们冲突的种子，你也因为你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是听从自己的内心，按照自己原来的设计来去 设想自己的这种未来的生活，或者说跟自己的男友去解释，跟他家人去解释，看他们能不能同意或者愿意接受这种状态。一边读研，另外他们也可以结婚，并不是不可以结婚， 对， 是不是？这两者之间不矛盾的，包括生育，这两者之间没有说必然的冲突，甚至于说你在读研期间生育，这个对自己将来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嗯， 是吗？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切还是在于看她的男友和她家人是不是能够谅解她，而不是因为说因为他们反对我就放弃我这条路。 哎，对，韩老师，这也是那个两个成年人哈，25岁和28岁，女生25岁，男生28岁。其实爸爸妈妈在积极的筹办什么结婚的事啊，这些做晚辈的都是表示应该是很感激的哈。 对。 但是父母由此如果干涉两个孩子的未来的生活的目标啊，包括自己这个生活、工作、学习的安排，那么。这个还是我们过去常常说到的，这个边界还是挺模糊的哈。 对， 所以这个女孩子你也要考虑一下。看来她的父母是，并没有分清楚，并没有有一个很清楚的边界，就是你的生活应该由你自己来决定。 嗯。 看来她的父母是觉得，这是我们这个中国式的家长哈。 对。 是觉得这个我是有权干涉你的生活的。 对 啊，你是我的儿媳妇，你是我未来孙子的妈妈。 对，甚至于你就可以预见，他父母亲以后可能对你们将来，即便结了婚了之后，这种生活的卷入程度估计也不会低了。 也不会低，所以由此你也要再考虑一下，就是再观察一下，或者说你自己再仔细的想一想， 对 你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也跟一些遇到类似处境的，或者将要类似遇到类似处境的人提个醒，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人生的重大决定，你像他的这个考研， 嗯， 啊，包括，这个结婚，啊，这些都是人生的重大决定。 嗯、 这些重大决定如果发生一些影响的事件的时候呢，我觉得都要事先让更多的就知情人他们知道。 嗯， 就像那个他的男友的父母，如果他们事先知道的话，就不会觉得突然，那么他们心里边落差也不会那么大。 嗯， 可能他们反对你读研的这种。决心也没有那么强烈，甚至他们也可能会妥协、 嗯、 都可能会出现。但是因为你突然的这样出来一个消息，那对方人家正在准备着要结婚了，所有的东西都准备着你要结婚，然后结了今年结婚，明年或者后年都要肯定要遇到下一代了。 嗯， 那这是在对方来讲接受不了。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事先跟那些关联的人都要让他们知情，这个时候受到的影响就会小。嗯。 好，谢谢韩老师。各位，大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中，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您可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 情绪深深浅浅。 叫做思念，回想我们肩并着肩，温柔相对，有你的爱才完美，有你的心才沉醉，紧紧哼着在每个想念你的夜，这首歌唱出我的简单心愿，回来 的 FM 幺零七三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傍晚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等待是最长的陪伴。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每天收听北京城市广播22点播出的今夜思雨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就是我们的节目主要是回答各位的情感问题，情感问题的问答咨询您可以参与，可以关注了公众号之后给我们发微信，也可以了解更多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比如说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我的新浪微博也可以留言，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加入听友微信群的方式，您可以在我们公众微信号里边通过我们微信群的管理员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给我们留下来的问题哈。这个有一位朋友呢问到一个问题，说这是一个女孩子啊，她说我男朋友啊家里边现在马上就面临着要拆迁了。那么过去呢男朋友家里边当然是比较穷的，但是面临拆迁的时候呢，她说我也了解到可能拆迁能够补家里边不少钱。我男朋友呢现在对我这个说话的态度啊就已经不一样了。他总是向往着他很快就要有钱了，而且他在对我说话的时候以前是哄着我宠着我，现在对我说话就有点粗声大气，甚至是命令，有的时候呢还特别不当回事儿。我们两个人现在好了1年多的时间，过去我觉得两个人挺平等的，而且我没有意识到他身上有这样的问题。现在就是因为家里马上要拿到这样的一个补助，那么他父母和他我觉得都是变成了比较膨胀的样子。所以我想这是不是一个人最真实的时候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很难忍受这样的他，我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也不是说是人最真实的时候，只是说我觉得人都有那种比较这个劣根的那一面啊。只不过这个时候突然的因为一个外在的刺激，突然就像我们说的暴发户心态一样。如果他能够因为突然遇到了这么多钱，那么拆迁款马上就要下来，那是很多对他们来讲相比较来讲是那是一个比较巨大的财富，然后他们也无法驾驭，这种兴奋感会造成他们的膨胀。那么这个表现呢有可能是短暂的，但是呢因为这种短暂的兴奋感有可能会导致接下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咱们现在媒体报道也报道了很多的因为拆迁致富 也因为拆迁呢返贫的是吧，也很多，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去管理这个钱，怎么去用这个钱，甚至因为这个钱闹出来家庭矛盾的也非常的多 啊，所以我觉得你要判断他是不是可靠的一个人，那你就可以跟他反馈一下这种感受，跟他交流一下。咱们在媒体还看到过这些，因为财监管闹的这情感不和的，或者说出现问题的，或者说理财失误等等等等这些，那我们有没有想想看，我们的钱如果真下来，我们怎么去办？ 对， 怎么去用我们的钱？怎么样让我们的钱保护好我们的钱？是吧？理财怎么理？什么存钱怎么存？花钱怎么花？等等。 嗯， 你可以跟他谈这些内容，看他是不是能够恢复理智。 嗯 啊，我们说，如果他要能够恢复理智的话，把这个好事能够变得更好。 对 啊，如果他要恢复不了理智，仍然是那么财大气粗的时候，我就要怎么着怎么着，是吧？那可能接下来我们知道有一些财监户，因为可能补偿了一些钱，夸就买一辆豪车，他不知道豪车接下来的这个保养费啊各方面都很贵的，他接下来他可能遇到的麻烦很多，他就是说有的人买了车之后在家里面不敢开了啊，是吧？有这样的，把买个几千或者几十万上百万的就要扔在家里边不好开了啊，等等，这种情况非常多。他其实在，我觉得这位女士可以在网上搜集很多这样的案例来跟他去交流一下，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笔财富。 嗯 啊，你看你的男方能不能把他的热度给谈下来， 给降下来？ 对，如果仍然谈不下来，这个仍然是那么暴发户的那种心态，仍然觉得我要钱，我要可能甚至一些扭曲的想法会出现，那我觉得真的你可以慎重考虑了，哎，啊，是吧？ 对， 因为有的人会觉得我有钱了，这一切都按照我的来， 对 啊，我财大气粗，然后在这个亲密关系上也是，你得听我的，因为我有钱啊， 嗯。 如果到这种程度的话，那其实真的是。跟他生活在一起压力也蛮大的。 对，韩老师说的对，就是可能每个人内心都会有一些有那种人性的弱点哈，有些可能被某一些外来的状况给激发出来了，所以你可以试着让你的男朋友冷静下来。 对， 你也可以跟他谈一谈你现在内心的一些感受，比如说你的不舒服啊，你被他突然呼来喝去，突然他自己这个觉得自己已经是有钱人了，已经到了某个阶层了，他自己的那种飘飘然啊，你尝试让他冷静一下，也可以跟他聊得更多一些，然后你再做一下判断。因为虽然你跟我们讲到了这样一个状况，但是事实上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除此之外他的个性有什么特点，他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短处，这个我们确实还不好帮你做一个全面的判断。分手也要谨慎。那么如果你对他有一定的了解的话，你应该可以判断出来，这是他一时失去了心智理智。 对，就是经过你的这种给他去泼泼凉水， 对， 看这个人能不能恢复过来，是吧？ 对， 恢复过来这就是好事儿，因为他本身也不见得就非要演得那么糟糕的结局下去，但只是说我们现在在社会上看到过这样一些案例，而且不在少数。包括有的人有了钱之后，几千块有了之后，他原来想着，哎呀，我工作那么苦那么累，现在突然你可以不工作了， 嗯， 反而又滋生了很多人的这种空虚无聊， 嗯，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现在大家可能面临到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其实钱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心理学专业人士，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那么钱会把你带到一个阶层，但你的精神生活是不是也跟着上去了？ 对。 是不是跟着到那个阶层了？ 对， 要不然的话，你那拥有多少钱，其实毫无意义的，反而会给你带来很大的痛苦。 对， 嗯，这个实际上现在是他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了。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一位男士，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跟我妻子呢，我们有一个孩子，孩子呢今年5岁了，我们没有打算要二胎，原因是生活本来就挺艰难的，我和妻子两个人挣的钱加在一起并不多，养一个孩子已经是挺艰难的事情，不止一次的规划过孩子的未来，孩子的教育，孩子的方方面面，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压力挺大的，而且因为我妻子呢在这个上一次怀孕之后，她把原本不错的一份工作就辞掉了，因为 孩子会有各种各样的状况，所以呢他上班三天两头，后来他找的工作都不如他以前的工作，挣的钱也并不多。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啊，我妻子大概在一个月前吧意外的怀孕了。她呢坚持要二胎，我觉得这个她主要是受到她周围一些人的影响，她周围有一些人要了二胎了，她经常也跟我说要不我们也要一个，我都对她说过了，我们不能要二胎，我们要不起二胎。结果呢这次意外的怀孕了，她非要要，我呢真的就不同意。每次说这个问题呢她就跟我哭跟我吵，说我没有爱心，说我不爱他，说我不想要两个孩子，说我不为第一个孩子考虑等等这些。其实我就是压力很大，所以我现在和他在一起觉得很艰难，不愿意回家，不愿意面对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事情。这是个不愿意要二胎的爸爸哈。 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现在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的确很多人在要二胎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纠结，就是说到底要还是不要。当然呢这个妻子已经怀孕了，妻子想要，丈夫不想要。那么这里的丈夫的理由呢就是觉得很现实，就是说你要了二胎之后，一胎我们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二胎之后你的工作各方面是不是受到很严重的影响。但是我觉得丈夫也可以从妻子这个角度来去考虑一下，就妻子可能也在考虑到，因为生孩子可能涉及到年龄的问题，如果你现在不要，她现在已经怀孕了，如果现在你不要的话，那么接下来可能再过段时间她想要的时候，这时候可能矛盾也很大。既然我觉得已经怀孕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与其说要还是不要，更重要的还是情绪的对立，就是丈夫现在在这儿，就我一直不想要二胎，结果你怀孕了，那理所当然的你要把这个孩子给打掉。但妻子对妻子来讲的话呢，妻子会觉得哎呀，这个既然怀上了，因为我觉得男人和女人的心态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的。 对 这孩子既然来到，他有可能来到这个世界上了，那我们不如就顺其自然的把他生下来。因为如果打掉我在这儿，我只是想跟这个丈夫说，对男人来讲的话，打掉孩子嘛，就是去医院，就打一针或者做个小手术就可以了，但他没有想到，其实对于一个女人来讲，即便一旦怀了孕，这孩子一旦被就是说要么生下来，即便是被打掉，中间那么流产或者堕胎打掉这孩子，对女人来讲，这都是一次生育。他并不觉得说这孩子即便打掉了，既然打掉了，这就没有生育，这就跟没有怀孕一样。但对女人来讲是完全不同的。 对。 所以这个丈夫呢要理解到作为妻子她的感受。就如果你真的不想要这个孩子，那我觉得还必须要取得妻子的谅解。至少在妻子的这种心态上你要做好抚慰。因为毕竟怀上孩子了，这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对， 你把它处理掉，那不是像男人那种思维一样，就是打掉，就是吃个药，这孩子流产了就 OK 了。我刚才说过了，女人对这种事情的看法就是，我就像我生过一次一样。哪怕我这孩子流产打掉了，而且是这样一种方式，对女人的打击其实是挺大的。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儿，这位丈夫呢，的确你需要换位思考一下。替你的妻子来去考虑一下，生还是不生，不单单是从你的角度来去就这么做一个简单的决定， 对， 从妻子的角度呢也去体会一下这件事情。这个时候你再做判断，我觉得会好一点。就妻子在同意或者心里边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我要打掉这个孩子，不带情绪。那这种情况下对你们后继的夫妻关系影响也会比较健康的啊。但如果是在非常被动，就在迫于你的压力之下打掉这孩子，那我想以后你们俩的夫妻关系会因此而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事情不是个小事情。它不是个一般的事情所以它对这个对你妻子影响也不是一般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儿这位男士呢，真的这位丈夫的确也需要换位思考一下，这样可能会更公平一些。 对， 也避免以后出现因为这个事件出现连带的问题。 对，您说的对，这个真的是，男人和女人有不一样的感受。 对，这感受是截然不同的。 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对对。所以你学着倾听一下，你妻子她为什么想要第二个宝宝？ 对。 那么她现在对于第二个宝宝是什么样的感受？如果说回避这个问题的话，讲实话，这已经一个多月了，对吧？ 对。 孩子是在肚子里每天都会生长的。 对。 你妻子对孩子的感情每天都会在加深的，这是一定的。 对。 那么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妻子知道你是不想要这个孩子，你们又为不要二胎而起的这种争执，对妻子对孩子都不好。 对。 嗯，对你的家庭也不利。所以既然你问我们这个问题了，我们还是觉得你应该早一点果断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去面对这个问题，至少你要面对这个问题。 别去硬拖着他，天天因为这个事情去吵架，一直吵到， 吵到最后大家都很被动。 越来越大了，是吧？到那时候取舍起来 更加 难受。所以我觉得还是站在换位思考一下，理解一下妻子的感受，至少让妻子在这个情绪上，如果他要想也要打掉这孩子，在情绪上他是接受的。 对。 这就可以。 嗯。谢谢韩老师。另外一位也是一位男生说到的问题哈，这位男生说那个他还听过咱们的节目，听过韩老师在节目当中说过这个妈宝女啊。他说我现在遇到的呢应该就算是个妈宝女吧。他说我女朋友啊和我在一起，这个他妈妈每天给他打了好多电话，而且他妈妈哈对我们俩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都问得很仔细。我去过他们家，因为他妈妈当时我觉得问的一些话跟我的这个交流啊，我自己也都觉得他妈妈有点过。嗯，我当时呢也就态度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冷，也就是我自己采取的这个措施就是客气有距离，让他妈妈知道其实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是可以做主的，如果呢我的女朋友要和我在一起呢，我也是有能力让我女朋友过得很开心的。那么在那之后呢，他妈妈好像就更疯狂了，每次女朋友和我在一起，我都能知道他妈妈隔一会儿就会打一个电话，或者是发微信，或者是发语音等等。这些女朋友呢一部分时间会配合他妈，另外一部分时间呢会配合我，因为我知道女朋友是很爱我的，我也跟她做了这个思想工作，我也对她说你是要嫁给我的，你是要和我在一起的，所以我也不能说我女朋友完全就是个妈宝女，但是她这个妈我是有点害怕，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个我们说真正的妈宝女呢，就是完全的没有自我了，完全听妈的。妈说让我几点回家我就几点回家，妈说让我这样说我就这样说，妈让这样做我就这样做等等，就完全就是说无我的状态，完全就是妈的影子一样，妈妈让她怎么做怎么做。但这个女孩子看起来还不完全是那样， 还没失去理智。 还没失去理智，还知道跟妈，还知道妈在控制着她，还知道跟妈怎么做。所以我觉得在这儿的话呢，其实在母女关系当中呢，作为一个女孩子男友呢，不要卷入太深。 嗯， 如果你卷入太深的话呢，反而会不利于你们的关系。毕竟人家是血缘关系啊，那是他亲妈，是吧？ 嗯， 你在说他妈的不是，你想想看，你的女朋友会怎么感受？ 对，这个是很让女朋友很纠结。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让你的女朋友让她自己来处理， 嗯， 让她自己来处理。然后呢，你跟她未来的，如果你们结婚的事情，未来的岳母相处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本着，这个有利有节的这种方式，就是说你跟她第一保持距离， 对， 第二呢，你还是该去孝敬她什么，还是去那样去做， 嗯， 你是个清醒的状态。你就可以，毕竟他，即便是个妈宝女，他对女儿也是不坏，他对他将来女儿的另外一半也不会说多么糟糕，说女儿这个将来这个女婿把女儿给抢走了之类，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其实我觉得所有的妈宝女，她之所以对女儿黏的那么，对孩子黏的那么黏，就是因为她害怕失去孩子，害怕失去孩子就害怕自己将来的关系啊，从此就丧失掉了。 所以我觉得作为男朋友的话呢，作为这女孩子男朋友，你在这儿呢，你不要让那个，你仍然对这个岳母或者未来的岳母或者女孩子妈妈呢，仍然非常好，非常客气，当这个该孝敬去孝敬，这个关系经营好啊、 嗯。 但是你自己很清醒，保持这个距离， 嗯， 那么这就是健康的，就他影响不了你。 嗯 啊，我觉得在这种状态下呢，你们的关系可以维系得很好。但是要诀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不要，直接跳出来去指责，女朋友的妈妈，或者说教你女朋友要跟你妈妈怎么做啊、 嗯。 你可以跟她妈妈保持一定的适当的距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让自己的女朋友也去跟你一样去那样做。毕竟那是她的亲妈。 嗯 啊，如果你过多的去贬损或者说负面的评价他的妈妈的话，反而对你们的关系会造成破坏。 对 啊，所以在这儿我觉得这是你要知道的一个界限。 嗯 啊，做到这样一个界限的话，我想这个关系还是可以去维持的。 嗯，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拿捏一下这个分寸哈。这个看来女朋友还是没有完全失去理智， 被妈妈控制，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你也要更轻松的对待这件事情。虽然是这样一个状况，你有这样一个未来的岳母，那他就是这样的，你能接受未来岳母的一些状况，但是同时呢，你又能够了解你和女朋友你们自己的生活由你们自己来安排。其实如果你一旦没有觉得你的女朋友这个事事都会被他妈妈左右，那这件事情就好办了。你们两个人可以是一条心，但是绝对不能和妈妈事事对着干。 对，不能忽略。其实老人来讲的话，他最重要的是怕，女儿长大了，孩子们长大忽略她的存在。 嗯， 是吧？只要你在这个关系上不这个忽略这个未来的老丈母娘的存在，那不忽略对方的存在，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说经常联系。是吧？最后吃饭或者送一些逢年过节送一些小礼物，或者不是逢年过节，总是意外的给一些小礼物，你看看试试看，是吧？那老丈母娘就觉得你心里面很看重他，既然他觉得你心里面很看重他，他就在这个关系上的控制上就不会那么死板，反而是有利于你们的关系的。 对，谢谢韩老师。下面还有一位问的问题哈，这位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呢。他说最近遇到的情感问题，那是通过手机，大家只是一开始抱着玩一玩的态度就认识了一个男孩子。和这个男孩子呢，大概第一次约会呢是在4个多月以前，然后约了一次呢，两个人就关系就比较亲热啊。大概也就是一夜情之类的关系哈。他说之后呢也就无感了。那么又过了这个4个多月呢，他说这个男生呢再一次的，他说约我了，主动的约我。他说我一下子想起来他了。因为第一次见面啊，在一起的时候感觉挺好的，觉得他是一个很体贴的一个男生。那么第二次见面呢，我们就聊得很多。不仅仅是说有这么一夜的关系哈，他说另外呢，我们聊得还挺认真，聊得还挺开心。聊着聊着吧，我自己就觉得好像对他的感觉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当我们第二次接触之后呢，他说我每天我就是觉得他应该在约我，因为我觉得和他之间不是那么简单的只是发生了这个一夜的关系哈。他说于是我就开始主动的找他和他联系。他说但是呢，他给我的感觉不同，他似乎是认为我们的关系就是这种短暂的不会有后续的关系，而我对他的感情已经不同了，我该怎么办呢？ 这就是我觉得咱们再次说到男女的不同，就男人和女人在看待这个事情的截然不同。 嗯 啊，所以你看这女孩子就感情就卷入了。 嗯 啊，这感情的卷入呢，对于一个男人来讲呢，他一开始就是已经界定了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的。 对，我们关系就是一个短暂的关系。 对、啊、对，不可能有再后 期的临时关系 啊，对、 嗯、 不可能有再后期的发展了。而且这个男孩子呢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一种态度。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呢就现在处于一种单相思的状态了，跟那个状态差不多。 嗯， 就是说当然还有点不一样，就对方这男孩子知道这女孩子对他已经动情了啊，已经有感情了。啊，这女孩子的想法是，我 继续的像你这样去示爱，向你表示好感、嗯、啊，那能不能够影响你呢？啊，我在这，我以一个男性的角度来说，那如果他真的对你无感的话，你真的就不要再去这样去费尽力气去这样做了。 嗯， 即便你把他拉过来以后，你也是非常被动的，因为他一开始包括到现在为止，他对你整个的整体的判断就是一个短暂的关系而已，而且你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 嗯， 啊，你想让这个关系继续，这个时候主要是由你一个人。我们说良好的关系一定是双方互动的， 嗯， 他愿意往那个地方去走，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点，愿意到那个目的地去。但是现在来讲的话，那个人已经不愿意了，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了啊、 嗯、 然后你现在要把他再拉回来，拉到另外一个你设想的那样一种状态，这现在是很难达到。而且我觉得你现在越主动的话，最后可能会越被动。 嗯， 第一呢，你的情感卷入的太深啊，第二呢，那么可能如果你们真的要那个人真的可能会又会跟你发生一点关系的话，但这个关系呢、 嗯、 是在你的强烈要求之下发生的。 嗯， 那个男人的责任感不会因此而增强。 嗯， 啊，所以男人在这个关系上很不想，他为什么跟你保持那么短暂的关系，他不想担责。 嗯， 他不想跟你对你负责那么多。 嗯、 啊，那现在你非要把他拉过来，那他就觉得你说让我负责更多啊，那如果是你让我负责更多，这是你主动的，你非要寻求这种关系，不是我非要怎么样的。那时候他会一旦出现你们关系一旦出现矛盾的话，他会撇得很干净。 对， 那时候受伤的还是你自己。 对、嗯、所以当你都明白了这些之后，那么你要知道这个 还是要让理智占上风。 对 对，不能让自己的跟着自己的这种感觉来去走。尽管你说过了几个月之后又跟他重新又这关系又系上的时候，又联系上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对他的感觉不一样了，但对方对你的感觉仍然是那样。 对，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对 啊，是你自己的感受。 谢谢韩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各种情感问题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提出来的。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我们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春天，那时的你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也没有他，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如果